有反对美国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原本在今年7和8月终止。总统拜登一直考虑是否调整或者取消部分的关税，以缓解通胀压力。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进入正式审议阶段，讨论是否保留这些关税，过程可能需时几个月。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周酷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中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因为道路工程去港岛方向近由丽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就塞到上浸会桥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老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交通仍然是繁忙，龙尾在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大涌口路。清水湾道介乎大埔仔村至到银影路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大仙的凤德道同埋双凤街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凤德道去彩虹方向近双凤街一段慢线临时封闭。咁而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双凤街近凤德道一段的慢线亦都系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向来啊，小弟才高八斗，八面玲珑，一身武功，唯独都总系有几样嘢系棘棘地手嘅，即系我即系谦虚地形容，都有啲嘢我系唔叻嘅。OK， 即系我才高八斗，学富五句，系 啦， 例如音乐啊、节奏啊嗰啲嘢，我唔系好擅长啦，系咪先？原来啊，仲有一样嘢啊。其实小弟嘅表现都非常之差嘅， 你仲揾到啊？好难到，好难到， 好难揾到， 好难揾到。 系啊，究竟系咩咧？两只字，摄影。 摄影唔系即系你帮人影嗰种，系嘛？系人哋影你嗰种啊？ 冇错啦，搞清楚。小弟影嗰啲相咧，其实成日攞嗰啲 angle 都唔差嘅，即系帮人哋影嗰啲啊。 系咩？ 系啦，例如啊， 好少见你嘅作品。 例如你睇我嘅社交平台，有时都会 post 下啲山山水水啊，然后有啲诗意嘅画啊。 你要知道山水咧个景靓，你求其影都靓。 好难讲嘅，有啲人系可以出事嘅。但小弟喺呢方面咧。都有寫少天分嘅，即係例如嗰啲咩咩黃金比例啊、三七啊，有 Angel Ring 啊，有啤酒同泡沫嘅比例嗰啲，我都拿捏得非常之好。好啦，咁但係究竟話邊方面嘅攝影出咗事呢？就係、是、人哋幫我影出咗事啦。咁今日做咩要攞呢個題目嚟講呢？咁話說啊，小弟啊，出生嘅年份係1992年啊。咁最近有啲咩事同1992年有关呢？就係、是、踏入30岁 啦。 唔係，除咗呢个之外仲有一样嘢嘅。 换身份证呀、 啊。冇错啦，就係响应政府嘅呼吁呀、啊、就换最新嘅智能身份证啦。好啦。 咦你 我俾你睇下我张相。因为呢其实呢就好似係8月10号嘅时候去换嘅，即係8月头啦。咁啊就早一两日拎咁样，上早一唔记得，总之系呢个礼拜拎噶啦。咁啊系我老婆去帮我拎嘅，咁啊即系我翻工时间比较忙，咁可以授权书佢帮我拎啦。佢拎完 少好耐， 俾咗5只字我，用英文嘅，但系译翻嚟系中文嘅中文嘅5只字 啊， 唔系4字成语，系一个地方，再加一种职业。 一个地方，亚洲噶 喺美洲， 美洲嗰啲哦，再加一个职业， 好啦， 俾 啲 工啊， 俾啲提示大家嗱，小弟嘅发型咧，同而家一样，即系扎条辫仔，有个髻喺头顶咁样，两边铲青，肥肥地啊，即系虽然呢排清减咗少少，但影嘅时候咧，207磅嘅，深信好啦，跟住之后啊，着住件花恤衫。就特登揀火影忍者去着啊！我记得嗰阵时即系题外话啦，即系影身份证，我觉得系一件大事嚟嘅，一定要着自己最中意嘅波衫。我记得我旧嗰张身份证啊，系着住件皇家马德里嘅守门员球衣，大家中意火影忍者，所以而家就转着火影忍者啦。 系 好啦，咁究竟我呢个装束啊，系配边5只字咧？ 夏威夷头三个， 唔系夏威夷，美洲啊，啊夏威夷， 夏威夷真系美洲啊，系啊。 美洲、 南美南美啊，南美噶啦，系、啊、南美三个字，但系 南美星人 又要好有特色，啲咩巴拉圭、乌拉圭系三个字，但又冇好强烈嘅特色喺度啊嘛。即系我谂嗰啲唔知咩夏威夷毒 Q 嗰啲咧，我先谂。 仲有两只字 毒 Q 啊， 仲有两只字，后面嗰两只字系毒 Q， 系啊，系嗰啲噶啦。所以我先第一系谂夏威夷， 好啦，开估啦， 墨西哥 毒 Q 冇错啦。咁啊，小弟嘅另一半一攞咗身份证影咗张相俾我睇，哇！你影到成个墨西哥毒枭咁样，佢用英文写嘅，Mexican 唔知咩咁样啦。跟住我望一望，哦，又真系好似墨西哥嗰啲俾人拉咗嘅毒枭。嗱，澄清，小弟 完全唔 掂呢啲嘢，不可一不可再，大家千祈唔好掂，系纯粹个样。似电影入面嗰啲啫 ，OK， 即系大家喺嗰度睇嗰啲咩绝命毒师啊，入边嗰啲 血钻啊嗰啲咧， 系啦，就系、是、差唔多样。好啦，我俾你睇一睇我个样啦， 真系啊， 你形容下，因为首先佢加埋啲嗱，因为即南美嗰边啲人咧，啲肤色就比较 即係深少少啦，相對地深啲啦。我哋亞洲人或者華人就淺色啲啦，係咪先？咁但係因為智能身份證佢黑白噶嘛，所以咧就唔係好覺嗰種黑唔黑嘅問題啦。 係啊， 好啦。 但系咧，因为嗱，首先个发型咧好有感啊，点解咧？就系、好明显系无间道傻强嗰个发型啦，即系你傻强，大家明咩事啦？咁因为嗰个花恤衫虽然变咗黑白色，但系因为嗰种衫咧，佢仲要左右唔对称。 阿森哥话：，如果今晚边个冇出现，边个就系内鬼。 系啊，你呢个样好明显就系嗰啲内鬼。 我冇踢爆你出嚟啊！ 同埋最主要，最主要啊！是你的样子啊，佢个样系好，大家平时睇后援会嘅相，阿一咧系笑到四万咁，系啊，见唔到只眼嘅。而家你睇呢一张相咧，佢好似俾人用枪指住个头，好用力咁样望住个镜头。 好啦，等我话俾大家知发生咩事啦。嗱，平时咧我哋影嗰啲合照咧，就即系同嘉宾嘅合照，即系例如好似今日咁样，我哋有个新环节啦，就系访问一班啊新时代奋斗者嘅女孩子，系啦，男同学系冇份嘅。 边有男仔咩女？ 咁所以大家可以转头留意两点半嘅一个新访问啦，因为 BNA 都玩咗一段时间啦。好啦，翻去咁啊，嗰啲合照，因为首先即系咁，你系一个叫做即系。一个轻松或者叫做完咗节目留念，咁系一件开心嘅事，咁梗系笑啦，系咪先？咁你需知道小弟嘅招牌笑容就系咦， 系啊， 呢个系最唔需要表情管理嘅咦，因为嗱笑容系需要练习嘅， 我同意。 系啦，即系曾经有人话过，如果真系想做呢一行嘅即系幕前啊，或者即系呢啲比较见人嘅工作，你要起码学识两样嘢，第一要学识签名，第二。要学识人情世故，笑容是第三嘅，都要嘅，系啦。即笑容咧，例如你可能去嗰啲即假使啊，因为你要先学识前面嗰两个啦。你去到有朝一日啊，假设啦，假设啊，你嗰啲康城影展啊，行红地毡啊，咦咁样，咁唔得噶嘛。即除非你本身系做一个鞋星，系啦，你本身系鞋星都还好，但系都要有嗰啲型啊，即系嗰啲微微挫一挫啊，嗰种二系啦。咁呢个康城影展，系咪先？好啦，就算唔系康城影展啦， 日出康城 系啦，就算 系影相， 就算唔系影展啦。假设啊，你代言一个 product 系咪先？ 系， 例如系牙膏咁样，洁白亮丽，咦就话合理啫。但你代言可能是运动波鞋咁样，你一路跑一路咦咁样唔合理噶嘛？咁所以你真的要学识点样对住镜头笑。好啦，咁但系因为小弟即系觉得，诶，其实我冇咩几可可以去到呢啲影展啊，或者代言任何 product 啦，系咪先？ 以前好难讲， 所以我就冇咩几可去训练自己嘅笑容。同亲嘉宾影相都系咦咁就算啦。好啦，去到身份证呢个环节啦，首先第一样嘢。我自己睇都觉得好似啲电影入面嘅墨西哥毒枭，见花恤衫同埋个头咧，首先加分先啦。 啊、okay? 造型好紧要啊！ 好啦，第二系咩咧？点解话碌大只眼呢？其实啊，人冇啲咩就会想追求啲咩，实在俾人笑得太多，冇一只眼啊！影相次次都话：咦，你对眼咧？你可唔可以擘大对眼嚟影相？所以咧，嗰日啊，去到入境处夜晚。嗰位職員同我影相嘅時候，我碌大隻眼望住個 camera， 又好希望，即係萬一你需知啦，即係有時可能入境嘅時候又會對噶嘛。咦，先生你隻眼咁樣，咁唔係咁好，咁我想碌大隻眼，碌到 好大喎，係啦，你影嘅相嚟講呢隻最大。 而嗰種大嘅方法咧，就好似有咩情況咧，就好似大家睇嗰啲電影啊，嗰啲入去坐監之前。要对住个镜头碌大对眼，我冇罪，或者我唔会俾你拉到，或者我俾你拉到一定走得出嚟嗰种感觉， 有种仇恨， 系啦，屠肉兄弟咁。好啦，而个嘴啊，你见到个下巴系即系好似含住啲，或者 冇依起啦，因为 冇依起，点解咧？因为唔信网上面嘅一啲传言，经常会有嗰啲咩三个教你拍照小技巧，第一。左脚搭住长脚，然后就令到左脚搭住右脚，令你脚更长，系咪先？第二，眼睛向前看；第三，舌头向上顶，制造一个尖下巴嘅感觉， 即系合埋个口之余， 系啦，即我有听过有个啲即嗰啲短片就教话哦，你影相嘅时候咧，试下顶住个上颚，咁你就可以影相嘅时候咧，下边咁你下巴咪收起咗咯。 嗯， 系啦。 Okay, 但我忽略咗一样嘢，先天不足，唔系系先天太足啊！就算 太多啊你， 我顶住咗个上颚，下边下巴嗰堆肉都系肥咗出嚟，咁所以就变成咗我顶高咗前面个下巴变尖咗，后边有堆环肉喺度啦，就好似一班电影入边嘅毒枭咁样，因为平时大鱼大肉俾人拉咗嘅感觉，所以我话要学识影相。是一个好紧要学识摄影啊，无论是帮人揸机定是你自己啊做那个照片中的主人翁，你都要学识这件事的。 因为你讲这个影身份证，我自己觉得啊，我之前呢旧的张呢都是一个地方再加一个身份的。所有人都话似越南难民北漏洞拉嗰种感觉， 我以为似中大任志刚咁样， 中学系有啲 或者蓝田任志刚。 直到今次我影嘅时候呢，我觉得今次是正常一啲嘅， 哇哇有表情管理喎、啊，你呢、這 个啲嘢正常啲嘅，即系特登。 虽然微微见到下巴，因为系减肥前嘅， 系减肥前啊呢一、這个 系啦系啦。 但系你见我戴咗 con 啦，首先戴 con 去、哦，因为我唔戴 con， 如果 咦你高低眼嘅、 啊，系啊唔系高低眼，我块面系高低啊，直情系我耳仔都高低嘅，其实。 定系你成个头侧咗咧？ 唔系噶，因为本身系一边高一边低噶、哦，所以我永远个样都系唔正噶。 系系 系啊咁。即系我又谂紧，哇！呢张嘢又跟好耐嗰张，嗰张难民照跟咗咁多年，咁所以咧，我系 set 靓个头咧，仲要预翻剪头发之后，你要俾时间佢生翻，因为啲发型师讲咧，你唔好铲完即刻去影嘅， 系， 因为太青我影出嚟唔好睇啦。咁跟住已经 我咪睇，我咪就系前一日剪完，第二日即刻去影咯。 呢啲你咪睇漏啲事咯。 Yo， what's up， man？ 所以我呢个咧。我就係影過太多次，對眼好用力，因為成日講，即係梁朝偉點解咁吸引？因為佢對眼 幽默嘅眼神， 嗰隻眼色做戲啊！ 我都可以噶， 你咪做到咁啦， 傻強。 係啊， 唔係阿森哥話今晚邊個唔出現，邊個就係內鬼。 你咪嗰啲咁嘅樣。所以我試過太多次中招，就好似你嗰啲相咁啊，對眼要用力， 哦、 你諗住用力望住佢咧，就好似梁朝偉一當自己，每一次好似啤住人哋咁樣，I'm watching you 嗰啲咁嘅樣咧。所以我今次特登將隻眼放翻鬆啲咧。 哦， 係啊，其實係先用力再放鬆。 你提起呢個梁朝偉，即係佢嘅眼神啊， 係 兩隻字，無敵。 無敵， 因為小弟嘅中學佢咧都有個婦女會梁朝偉嘅。系啦，我哋叫佢渣渣嘅，佢花名系。咁啊，阿渣哥咧，佢平时佢点解要有梁朝伟嘅眼神咧？我发现咗嗰个叫做个 pattern 啊，逢亲边几日会特别劲啊？就系、是、前一晚佢打通宵机嗰几日啊，第二日翻学咧， 够瞓 个样咧，佢系。佢好似望住你，但又好似唔系望住你咁样。傻强，傻强，佢好似做紧嘢，但佢又唔系好专心做紧嘢。佢就系卧底，所以我哋有研究过，系嗰种忧郁嘅眼神，除咗佢本身嗰个魅力之外，就系佢唔系好用力去做。当你一用力嘅时候，你就做唔到嗰种效果噶啦。 系啊，你啱啱咪好用力咯。 哦，系啊。 咁你话俾人听，我只好大啊。 我而家用力到咩地步？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你有去嗰啲佛庙啊。或者一啲中国嘅雕塑啊，前面嗰四大金刚咧就系咁嘅样噶啦， 好用力嘅只眼望住你， 好用力嗰啲大师爷啊，就系咁嘅嗰啲雕塑，只眼碌大望住你啊，阎王爷碌大眼望住你，就系嗰种感觉噶啦。 系啊，我好想， 所以表情管理系好紧要嘅，即系你学识影相啊呢啲，即系无论你系即系做嘢又好，唔做嘢又好，即系最简单，例如我哋今日访问新时代奋斗者啊。一班嘅女孩子，我哋點樣認識佢？其實都係睇我哋電台 lobby 嘅嗰個 backdrop， 即係佢哋影嗰個宣傳照。究竟哦呢、這個好似幾靚女，不如約佢上嚟做訪問啊！哦呢、這個好似相對地得意啲，不如約佢上嚟做訪問。其實我哋都係即係第一印象都係呢個嚟嘅。好啦，喺愛情上點樣用得著最簡單？你玩交友 apps 嗰張相，其實真係好緊要。點解個個都要三七啊、側面啊？因为正面啲表情管理难做啊嘛，即系你个笑容笑得好唔好，个鼻高唔高，或者只眼望落去有冇感觉，其实好难做嘅。所以点解嗰啲交友 app 全部都系侧面啊，或者咧系背面系最容易系 甚至咁， 再唔系啊， 就係嗰撇頭髮遮住自己。嗱，好多男人咧揀一個咧側面側得最容易吸引人，但係個個一式一樣嘅，無論係社交平台又好，或者交友 Apps 都好，全部都係一樣。知咩嘢啊？ 係咩啊？ 揸車。揸真係好惡，睇咗十個有八個男人啊！如果十個有車嘅男人，有八個男人咧，佢都係會擺揸車者揸車樣嗱側面嗰個咧，你明唔明啊？ 我知係騰完拓海。 係啦，佢就因為嗰側面又起碼話俾人知有車。 有車啊！呢、這個緊要。 係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好啦，第二，如果假設你拍到拖，你出去你想追嗰個女仔食個飯，你都要影嗰張合照啊！例如食個 fine dining， 你約個女孩子第一次出嚟，哦，真係交友 app 識到啦，咁咪出嚟食個飯咯。咁當然大家要小心約人出嚟食飯啦。OK， 好啦，咁咪食飯 fine dining 高級餐廳，所有嘢 very good， 由晏晝嘅氣氛去到夜晚食飯燭光晚餐，連塊扒都係 well done 啊，成件事非常之好，係咪先？最尾衰係咩啊？咦，咁你？咁你就衰咗喺个位啦。个女仔话：啊，不如你 send 翻个合照俾我啊！本身都谂住喺社交平台嗰度 post 你噶啦，但系咦，佢即刻 crop 走咗你。你明点解好多时拍拖，你嘅另一半唔 post 你出嚟啊？因为你就系识得咦， 有时系你个样啊。 系啊，你个样唔得 嘅问题。即系讲紧你系嗰啲，即系头先系俾人影咧。有时你就算自己揸机你自拍， 咪住 ，sorry， 我要纠正你呢个部分。有时唔系你个样问题啊。有时你个样子可以好靓仔，即系唔系个个都系木村拓哉、姜涛咁样噶嘛，系咪先？即系虽然好多人未必去到好靓仔，但一定唔可以用丑样嚟形容嘅。你问我香港嘅男孩子，你唔系衰喺个样啊，你系衰喺唔识笑同埋表情管理啊。即系我咁，本身才高八斗，学富五居，高大威猛，就系衰喺个笑容嗰度，结果影出嚟。就唔得啦，所以其实真系唔系衰喺个样嘅，你系衰喺你唔识笑同埋个望镜头，你攞嗰下点样？因为啲女孩子，尤其是我哋啲女嘉宾上到嚟咧，佢话：诶，我可唔可以企你嘅左边？ 系， 因为佢话：诶，我嘅左面三七或者二八， 好清楚 系最靓。佢清楚，因为佢哋即始终可能做呢个工作，佢哋要了解自己嘅靓同唔靓喺边个位。所以你作为一个普通男人，你唔需要去到即系可能 artist 或者一啲幕前人员嘅要求，但你起码练一练，望住块镜。 笑 咦，你唔使咦咁样，咦微微笑一笑，眼神宽容啲，宽松啲，系啦，你个样唔衰嘅，你问我 系撑在管理， 系真系撑在管理啫，即当然同我比，可能争少少喺个外貌上，但系 我你望住自己嗰只相都仲有呢个自信咁讲， 你试下呢种咁样碌大只眼，又要做到嗰种感觉，如果系你影，你唔系。毒枭咁简单，我嚟讲，你系不可一不可再嘅主角嚟噶啦，已经。所以表情管理系非常之重要。嗱，样你未必可以改变到，系啦，尽量都唔好点改。但系表情管理你学习得到。 开过，然后我想跑到山坡。Oh oh oh yeah， 如漆黑中小灯泡都熄过，然后我想点满烟火。Oh oh oh yeah， 谁人都喜欢我，洒脱坚忍地去闯。男孩就不需束缚，就只需摔跤。男孩就不需思索，就抵挡险恶。仍然如女生，长裙和扣针，犹如珍贵愿望。无人便软弱抱伤，就分开感觉，就好好哭过。男孩亦懂得沮丧，亦不止爽朗。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眼身中攀得高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唱首歌。Oh oh oh yeah yeah， 如影 识中争得多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吃粒糖。束缚就只需失觉，男孩就不需思索，就抵挡险恶，仍然如女生，长裙和扣掌，犹如珍贵愿望，无人便软弱抱伤，就翻开感觉，就好好哭过，男孩亦懂得沮丧，亦不止爽朗，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时间讨不到的我信有火焚真问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胜说，过去几日每日平均300多名新冠病人入院，整体公营医疗系统压力好大，已经启动第三阶段病床调。已經是啟動第三階段病床調動計劃，預備3000張病床，但是難以避免會影響其他非緊急服務，暫時沒有計劃再啟動指定醫院，亦都未有需要再邀請內地醫護來港支援。高拔胜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入院病人之中几乎一半未完成接种三剂疫苗，大约两成人未曾接种疫苗。另外，医管局说，每日致电几千名感染新冠病毒的长者，只是有大约40%人愿意服用抗病毒口服药。内科统筹委员会主席陈伟文在同一个节目说，服药可以减少入院和重症达到80%以上，提醒市民不时打电话给非同住的长者。本港单日确诊徘徊大约10000宗。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说，学界忧虑疫情进一步升温，专家或会叫停面授课。他希望即使要暂停面授，亦都能够容许高中，特别是中六学生弹性上面授课，俾他们可以准备应付公开试。教育局要求提高中学全日面授门槛，由11月起需要有90%学生完成接种3针新冠疫苗。连振邦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只是有54%的12至19岁人士接种第三针，相信达到90%接种目标需要时间。至于参与课后非学术活动的接种要求，亦都会由10月起改为需接种3针。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张勇邦担心，未必够时间俾学生完成接种，或者无法开展新学年的校队训练等的活动。警方上个月侦破168宗毒品案件，拘捕250人，检获大约97.2公斤不同种类毒品，市值7600万元。警方说，被捕人士之中20人未成年，有一半是学生。年纪最小的14岁少年在将军澳一个屋苑被警员截查时，搜出10包共重15.1克的怀疑可卡因，他已经被起诉贩毒罪。警方说，15.1克的重量虽然只是相当于2至3包小砂糖，但是可被判5至8年监禁。另外，因應入境檢疫措施放寬，警方上個月31日聯同海關在機場入境大堂截查一名由迪拜返港的22歲女子，在行李暗格檢獲8包共重7.1公斤的懷疑可卡因。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819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440宗確診同1379宗無症狀感染。喺440宗本土確診之中，四川佔最多嘅128宗，當地亦都有74宗無症狀感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昼酷热，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因为道路工程，去港岛方向近油利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泽安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角咀道因为水管急收，大角咀道在深水埗方向现在近中汇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在青屿干线因为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钟，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介乎青马大桥马湾桥塔至到马湾天桥的路段部分慢线是会封闭，车速限制临时调整至每小时5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有开始有摊西街啦，介绍咗几条去西藏啦，咁推荐大家世界屋脊嘅巅峰，我哋揸车去阿里。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我是你的奋斗者，新时代后援会，星期六隆重献影。 好啦，今个星期我哋后援会就有呢个特别环节啦。 系，因为鉴于我哋电台咧有个新嘅电视节目啦，喺早一两个月之前出街啊，就系呢个新时代奋斗者啊。咁有一个嘅 banner 咧摆咗喺我哋电台 lobby， 成日都见到。 我哋每次经过都话，其实真系要揾佢哋上嚟做访问。 咁多女仔喎， 上面最高嗰排男仔就可以唔使啦。 我比较矮，所以睇唔到最顶嗰排。 嗰啲唔使，我哋嗰堆女仔全部都要约嚟做访问。 成日话我哋最环保嘅节目啊，好啲，我哋都会咁样继续再用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就系将我自己啲后援会同埋新时代奋斗者合体。 系，咁我哋就揾咗监制同埋一啲唔同嘅评判，俾咗啲意见之后咧，我哋就拣咗几位嘅之前嘅参赛者上嚟同我哋做个访问啊，了解一下佢哋嗰啲嘢啦。始终我哋都30岁啦， 系啊，即系接触下啲妹妹啊。对， 对于恋爱已经唔同啦，我都结埋婚生埋仔啊，搞唔掂啦已经。 因为见到佢 band 啦，净系睇样都知后生啦。咁所以咧，我哋嚟紧几个星期都会有啦。咁啊，每一次都会有两位嘅奋斗者上嚟。咁今日我哋有其中两位嘅，咁啊，各自介绍下自己先啦。Yeah. 好，大家好，我叫 Exity， 中文名叫庄逸玲啦。咁我本身系一个 part time 嘅 model 啦 ，part time 嘅 vocal coach， 即系搞唱歌。咁最近成为咗一个 TV anchor， 咁大家有机会可能喺电视会见到我嘅咁样啦。 系啦。 我想知道教唱歌呢样嘢系有冇分唔知咩pop 啊，唔知 classical 啊， 系有嘅。咁我系专教 pop 嘅，即系流行曲，大家平时听嗰啲啦咁样。我自己本身都中意唱啲可能 Whitney Houston 啊、Ariana Grande 嗰啲。哇！我识 Whitney 特普啫，去到 Whitney Houston 啊，大佬。咁但系你话有做 anchor 嗰啲，咁系咩类型节目噶？ 娱乐新闻。 哦，咁所以系讲紧嘢嗰啲噶咯 ，OK 嘅。 希望阵间系咯，大家我个表现唔会令大家失望啦。 可以讲者咁啊，系啊，多谢。 啱啱嚟手势拜拜。 系啱啱听你哋讲，我心谂你哋系咪请我哋嚟系因为想验下睇下真身系点样？出边睇个牌睇得太多次，心谂会唔会好丑样？跟住叫佢哋嚟睇下先。 嗱，我就唔系嘅，我唔知呢个 冇嘅冇嘅。但你啱啱讲港姐，我以为我系志伟哥，你系叻哥，我系争阿嘟嘟，争阿嘟姐过。 我系六号咋。戴晒眼镜咁样，系啦。咁第一位就系 Exity 啦，张月玲啦。咁第二位都介绍下自己啦。 Hello， 大家好，我叫 Vicky， 中文名叫林婉仪。咁我咧系一个演员嚟嘅，舞台剧演员啦，亦都有戏嘅演员啦，亦都系节目主持，跟住亦都系婚礼司仪。最近咧就学埋呢个宠物美容嘅。 哇！咩都做齐噶咯， 未够，觉得未够。 你仲有咩想做啊？咁 有啲咩想做？我想学整饼。 哦。 但系呢个就要好花时间，同埋我唔中意洗嘢。 我对呢个舞台剧演员有啲兴趣，因为其实即系舞台剧呢个好似我对于我哋呢啲外行人，好似一件好高深嘅事啦。 点高深？ 即我系唔会睇得明个舞台做紧咩嗰啲人嚟噶嘛？咁究竟你嗰时点解会开始接触呢个舞台剧？ 其实舞台剧咧，点解开始接触咧？系中四嗰年，咁咧我个校长因为知道我中意唱歌，咁佢咁啱咧就系、是。是一個區的一個嘅議員啦，咁佢就知道那個區咧嚟緊有個音樂劇，咁佢知道我做唱歌嘛，俾咗份表格我，咁跟住之後我填咗，諗住校長啊嘛，咁我唔敢 say no 啦，嗰時係完全對舞台劇冇興趣嘅，咁跟住之後咧，咁去 casting 啦，咁好彩就係好僥倖咁樣做到女主角，咁就識咗嗰陣時嘅導演，咁佢就之後就係我嘅戲劇導師啦。咁點解會中意舞台劇呢？因為我好中意一班人一齊去 work out 一件事，同埋嗰樣嘢係你嗰一下係同觀眾係有交流嘅，即雖然有距離，但係你真係會聽到，哇！原來我做呢一下反應，佢哋真係會驚嘅喎。我做呢一下，可能佢哋真係會感動，聽到佢哋索鼻涕咁樣嘅喎。我好中意呢一種感覺。 嗯，咁點解呢種感覺就跳咗去寵物美容呢？即係拎住把教剪，見到只狗好驚，我就好中意嗰啲感覺， 好直接見到。 我好中意狗嘅，我養兩隻狗嘅。咁點解我去寵物美容係因為疫情？我哋呢一行其實好多嘢都停咗啊。咁所以，不如學一門手藝啦咁樣。咁因為我有兩隻狗嘛。咁但係 so far 其實我兩隻都係大狗，其實剪唔到妝嘅。咁但係到最後我學咗寵物美容。 係。係 啊。 嗱，今日揾咗你哋兩位上嚟啦。咁因為都有八個嘅，就問下啲監製嗰啲話，你哋兩位喺即係個節目電視節目《奮鬥者》嗰度咧，都比較 close 啲啊，或者有偈傾咁樣，係咪？都係即係雲雲咁多參賽者當中，兩位都好快就已經熟咗噶嘛？你哋 啱啱喺出邊就已經講話，哇！好開心，同你一齊嚟錄啊！ 係啊， 因為佢教我好多嘢。 唔係，我哋分享我哋一齊。 胡粒哥嗰個環節到啦，最中意聽呢啲啊，係真係學到好多嘢，姐姐咁嗰啲咧。 姐呢個頭啊， 姐 姐啊嗱。呢度有大过我噶， 系今日一个钟头就会有 Vicky 同埋 Exity 啦，咁我哋会有几个唔同嘅环节同你玩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先嚟第一个啦。 嗯， 爱情奋斗史， 好啦，呢个环节啊，顾名思义啊，奋斗史啊，就系大家都喺呢个嘅爱情嘅苦海当中经历过好多嘅嘢啦。 唱歌啦，已 经。我见到两位阴阴嘴笑，同埋面露一丝嘅苦笑出咗嚟。你两个不如先报下你哋即系拍咗几多次拖啊，或者而家有冇拍拖啊嗰啲嘢个 status 我哋。 我讲出嚟，我讲俾 Vicky 听嗰阵时，佢都唔信嘅。其实我系真正未经营过一段关系啦。 即系嗰啲全部都系玩嘅。 唔系， 未搵到真 系 嗰啲玩咯。 唔系，系冇一个机会去经营，即系可能大家会出嚟约会一下咁样，但系都未真系有机会，可能大家 develop 到一个长时间嘅一个关系咁样样，所以就系咯。 但系对于长嘅定义系，即系有啲人觉得我拍咗两个月已经 好长噶啦，咁 系啦。 我唔係㗎，因為以前呢細個嗰陣時候可能就會覺得喂你又幾靚仔，佢又覺得我 OK， 咁大家就可能唔了解對方就話啊不如試一下一齊咁樣，但係結果識咗落去之後大家性格唔啱，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唔 work 嘅。咁去完外國 working holiday 之後就發現到原來大家可以出嚟見多啲，了解一下大家嘅價值觀之後先決定要唔要一齊。嘅話咧，咁樣個關係行得比較長久啲，咁所以就真係即係而家咁樣諗翻，真係冇一段關係係大家已經了解清楚先再一齊。 所以如果以一個官方數字，你會用 A 零定係？ 所以呢個我都唔知點樣定義。 用 A 零 啦， 就 交俾你哋啦，係啦。 咁跟住 Vicky 咧， 我啊係拍咗四次拖嘅，係啦。咁啊，我而家係即將步入呢個婚姻嘅路上。 恭喜！ 多謝。 呢個拍咗幾耐啊？咁即係即將步入婚姻。 6年啊！ 哦，係 啊， 中意佢啲咩啊？ 中意佢啲咩？中意佢夠同我一齊肯癲，同埋好信任。因為佢都係舞台劇演員嚟嘅，大家好信任。 哦，係 啊，即係大家有啲即係拍嘢啊，你知㗎啦，拍嘢啊，舞台劇啊，有啲 身 體接觸係啦，啲身體接觸嘅啲嘢咧，但係 摸下摸下就 唔係，即係我話大家好信任大家，我覺得呢個好重要。 我喺婚姻同埋拍拖，你覺得兩者嘅分別會係 兩者嘅分別啊？因為我都未真係結婚，咁所以咧，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講分別啊？好像分不到，不識分喎。 之前有冇同居，或者其實未一起？ 之前那些未試過同居噶，呢、這個就一齊咗幾年嘅同居。同居嘅係啦。 係咯，跟住同咗居之後，咁 let's say 我、結埋婚，咁又係一起住。咁你有冇幻想到個分別會是、大家好像一樣？ 係啊，但其實覺得可能冇分別嘅啦，真係。 其實可能真係冇分別嘅，因為已經同居咗幾年啦。 OK， 穩定嘅。 穩定嘅，係啊。 嗱，咁我哋呢一個 你可以走噶啦，因為你結婚 啦。 留翻俾下一个啦。咁我哋呢一个嘅爱情奋斗史，我哋就预先都俾咗一个题目俾两位嘅，咁各自都可以讲下。咁呢一个题目就系收过男朋友啦，或者追求者送过最差嘅礼物。 你出边系咪好兴奋？你想讲先？ 咦，你想咩？ 因为我觉得大家听完我嘅答案，你哋一定会讲话吓，点解啊？ 好啊， 真系好差嘅， 差嘅。 我试过有其中一个男朋友送俾我嘅礼物系一部电话。 有咩问题？接机啊？3310 咁啊？佢要 check 你个 GPS， 佢唔系 check 我嘅 GPS 咁简单。我哋仲要系我哋分咗手，因为性格不合啦，我觉得大家价值观好唔同。跟住分咗手之后咧，我先至发觉，因为我电脑电话白痴嚟，原来佢喺个电话入边咧系 set 咗所有嘢系自动上传去个电脑咯。 哇！ 但系呢样嘢，因为我真系唔识佢，同埋佢送俾我嘅时候唔系一个盒咁样俾我自己拆嘅，佢系所有嘢帮我好好咁样咧 set 好晒所有嘢，你用啦咁样，因为佢知道我唔识啊嘛。 改晒机咁样先送俾你。 跟住咁我嗰刻梗系开心噶啦，但系事后先发觉哇好恐怖啊！ 你点样发现嘅先？第 系我个朋友帮我。整個電話嘅時候先，咦？點解你呢個嘢會自動上傳到？我即刻問翻嗰個即係我個 ex 嘅時候咧，佢係唔應咯開頭。 我想知道你隔咗幾耐發現分手之後？ 分咗手起碼半年。 哇！ 其實嗰時覺得奇怪㗎。 佢會唔會有權佢都唔記得呢 我唔知喎，但係開頭係否認，但之後就係、認咗咯。 咁跟住 set 翻曬每嘢啦，就冇再聯絡啦。 就冇，我直情係好憎嗰部電話，跟住轉即係成嚿，因為我覺得唔安全啦，已經。即係我無論係點樣都，我轉電話咯，直情。 攞去 train 咯，有假嘅。今時今日都 驚啊呢樣嘢。 所以嗰個差嘅話係佢裏邊嗰個設定嘅嗰、那個嗰、那個機心係咁樣嘅 心態。 係。咁啊 ，Exit 你咧？ 我試過收過一個咧，就係、是那個男仔去完旅行啦 ，so far 話佢去咗歐洲旅行咁樣啦。咁佢翻到嚟咧，係攞個保鮮袋入住 啲空氣。 唔係空氣， 沙 嗱，至少嗰啲好似有啲詩意啊嘛，係咪？咁但係你啲食物咧，佢每一樣嘢都攞一嚿，一擺落去個保鮮袋度俾我。唔係有啲獨立包裝嘅 ，OK， 係啦。 我以為你自助餐會度夾啲擺落去， 差唔多啦。跟住之後攞到翻屋企咧，嗰陣時我冇乜點樣理，但我媽咪話：哇，咁呢個人你真係完全可以唔使理，咁鬼肉酸嘅，咁鬼屎攰， 迷你兩送飯， 係啊，都有啲 番茄蛋， 真係多謝佢，我情願佢唔送咯。 但佢送俾你嗰一刻係冇同你講啲咩？點解想送呢份禮物俾你？ 冇啊，就係去完旅行一個手信咁樣咯。 但本身呢個追求者係點樣認識啊？即係喺 Apps 嗰度識啊，定係 係大學嘅活動識嘅？ 嗯， 係啦，跟住之後。 即係見到佢好似好有耐性咁。即我嗰陣時因為大學要搞呢個跳舞學會嗰啲嘢，好忙啊，又要有 any performance 嗰啲咁樣啦。佢都特登即係知我忙緊，就唔會煩我喺度等啦，或者可能有時會問一下啊，你忙唔忙啊？呢排點啊？即可能純粹開解咁樣啦。跟住之後，哇！再講呢個男仔真 係係咪仲有第二樣？ 仲有第二樣就係咧嗰個 any performance 啦。咁我叫咗我爸爸媽媽同埋我最好嘅朋友同埋佢男朋友嗰陣時嘅男朋友而家老公啦，同埋呢個男仔嚟睇啦，因為諗住哦可能有機會一齊咁樣啦。我個最好嘅朋友係買咗花俾我嘅，咁但係我 friend 咧就覺得呢個男仔有想追我啊嘛，佢就俾咗呢個男仔去送花俾我啦。咁嗰下我就多謝你啊乜乜，我以為係個男仔送嘅。事後咧我先同我 friend 傾翻咧，原來係我 friend 送，佢竟然冇諗過要澄清翻呢件事，當自己係買咗個花，我覺得好少噶呢件事。 即係完全係兩手空空嚟睇呢個 show 嘅喎。即係唔係嗱？我唔係一定要佢嚟，即係唔使要禮物嘅，但我唔覺得你應該要攞我個。即係我 best friend 俾嗰個花，你都唔講聲俾我聽，係我 best friend 送嘅花咯。所以從呢幾件事知道呢個人真係完全唔得 啊！我想問喺啲禮物事件之前，你對佢係咪都有好感㗎？本身 都有㗎，即係我覺得哇，好有耐性啊！跟住試過有一次，佢特登嚟我間大學，因為我哋唔同大學嘅，佢嚟我間大學嚟睇我表演嘅時候咧，我嘅講過，因為佢住元朗嘅，就話啊，元朗啲珍珠奶茶係咪好好飲嘅？因為 元朗啲珍珠奶茶 唔係有啲特別嘅鋪頭 熱㗎咯，送到出嚟 啦。跟住之后我就记得佢即特登买咗入嚟啦。跟住之后等到完场嘅时候，谂住俾我嘅时候，佢话：哎，算啦，都用晒，唔好饮啦，之后再买啦。咁样即系我就觉得好有心， 哦、 即系我讲过一次啫。咁、哦、所以我就心谂，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同一个人嚟嘅。 咁、嗯、但 系 佢又中意送嘢食嗰个份，珍珠奶茶啦咁样。 因为佢中意食， 系咪？因为你系咪你中意食嘢？ 我都中意食嘢嘅。咁但系系咯，咁肉酸，我中意食pizza。咁你咪每人披薩攞一嚿，跟住之後burger 攞一啖俾我食啊！ 你唔好話俾佢聽，佢真係頂俾你嘅，抽真空㗎，好有心㗎，咁樣攞嚟送俾你㗎，咁樣 正。 咁但係如果以收禮物嚟講，你兩位本身平時其實有冇話喜好啲咩？即係有啲人係中意收叫做實際啲嘅，有啲中意即係浪漫啲啊、handmade 啊嗰啲，你哋有冇 preference 㗎？ 我中意書同埋手寫信， 嗯， 因為我覺得有意思啲，係或者可能我呢排佢留意到我 ，let's say。我覺得我成日都瞓得不好嘅，佢會送薰衣草呢啲咧，即係我中意啲細嘢，唔係中意啲咩特別話，可能好大嚿啊，或者係好 fancy 嘅。 係啊，你都始終意詩意啊！頭先話收啲空氣翻嚟，你都話嗰啲都有詩意啊，即係好似接受到咁喎。 係 咯，都好似接受到啊！呢個人係啦，咁 Vicky 你咧？ 我其實都是體貼咯，即係好似我個未婚夫咁樣咧，佢就。 即係 我哋嗰陣時， 阿聰， 紅燈嘅時候咧，佢知我好醒瞓啊，同埋咧一有光我就醒。咁嗰陣時間房咧，咁佢起身先啦，咁佢就知道會一開燈就殘醒我啦，佢就特登自己唔會講嘅，自己校個細燈咯。咁我覺得呢啲唔係直接話要送俾你，但係係 體貼， 係啦，體貼你嘅需要。 我老婆都係咁樣嘅，都好醒瞓啊。所以我索性飲到朝頭早六點幾七點，佢成先翻屋企， 好體貼啊！ 好體貼啊！老婆，我唔阻住你啊！我真係飲酒啦！ 奮鬥嬌 ，skill。 好啦，跟住咧，第二個部分呢個咧就叫奮鬥嬌。嬌啊， 系啦， 系啦，讲下呢个玩咩啦？呢、這个 系听下几位奋斗者佢哋有咩推介？因为平时听我同阿波嘅笨读兵团都听得多啦，即系我哋两个啲推介嘢喺女性嘅角度啊，究竟约会啊推介啲咩好咧？ 系啊，听下 Xd 嗰个先啦，我哋听下推介啲乜嘢啦。 通常咧一问到话啊最好嘅拍拖嘅活动系啲咩，大家就通常会谂到啊行街睇戏食饭咁样啦。咁但系我自己就唔中意啲咁闷嘅。即咁普通嘅，咁我就建議咧，係啦，一對情侶咧可以喺香港仔嘅碼頭啦，搭呢個木製雙層船啦，比較特別啲嘅。跟住沿路欣賞風景嘅同時咧，就開始啊享受下海風咁樣啦。跟住到咗南丫島之後咧，咁就先喺呢一個索古灣度落船啦。跟住就開始慢慢行，兜翻一個圈嘅，咁就想兩個一齊做住運動啦，傾住偈啦。咁同埋咧見到一啲。即系俾风吹埋嚟咧，同埋望到啲美景咧，会令到个人放松啲嘅。或者可能佢哋嗰排倾紧啲好认真嘅话题，咩结婚啊、 任何嘢啊，咁或者可能工作上有啲烦恼啊，都嗰阵时可以好轻松咁样讲出嚟同分享咁样啦。咁而且两个又可以一齐做做运动，减住肥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非常之好嘅。跟住行完一个圈之后咧，落翻去咧，咁就去呢个模特湾啊，咁就可以咧去食呢一个。海鮮啦、啊，或者咧，佢嗰度有一間餐廳咧，都係食啲特色嘅嘢，即係譬如可能泰式嘅嘢啊，咁就睇你嗰日想食啲咩啦，咁係啦，同埋咧，亦都佢哋有租呢個水上活動用品嘅噃，咁所以如果真係話啊，行完山都覺得仲未夠啊，運動量啊，咁就仲想再可能玩下呢個直立板啊，或者衝浪啊嗰啲咁樣都得噶，咁所以我就覺得。系咯，会比较中意户外两个一起去探索一啲新嘅地方，多过可能就咁普通行街睇食饭啦。 我听到食嘢，我都系 一食嘢，人哋入南丫岛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南丫岛。 好清楚啊！呢个你系试过嘅呢个，因为 系啊系啊系啊行过嘅。 系呢个嘅行程嗰阵时嘅 planning 系即系嗰阵时个追求者定系点样？ 系追求者 plan 唔系我 plan 嘅，系跟住我就跟住佢行，我觉得好好，因为自己本身中意行嚟行去嘅，佢又唔中意行路啦。系我成日都喺中环无啦啦，自己行咗上山顶，跟住落翻嚟咁样。 哦，所以佢咁瘦。 佢唔关事噶，因为我成日喺香港大学行翻去太古，我都冇瘦到。系冇咩关系。 要睇你又行嘅时候会唔会食住嘢啊？ 系啊， 行 就唔得啦。 所以你嘅推介即系拍拖嘅时候就系呢一种，即系有啲活动成日一个 full planning 嗰种嘅中意。 系因为我觉得咧，既然你抽一日放假啦，两个人出嚟咧，应该系好好咁样交流一下。即系我比较着重两个人沟通或者两个人交流嘅时间咯。Instead of 可能就系坐喺度啊，或者大家睇戏啊，唔知喺屋企戏啊咁样。就好悶咯、啊，我自己覺得。 嗯、我都好同意啊，即係啱啱咧 ，Esther 咪話要交流嘅，呢、這個交流好重要。而家好多人咧都係我成日食飯嘅時候見到隔離台係各自食飯，然之後碌電話咯。我覺得呢個係唔 OK 啊，我覺得呢、這個。 咁、但係交流可以坐喺度交流嘅，即係去南丫島我都有 propose 過，但我係諗住去南丫島出面嗰啲酒吧，然後望住個海，飲住啤酒都可以交流。做乜鬼要行山呢？ 一齊經歷啊！ 係啊， 好好啊！即係譬如我哋行呢條路嘅時候，哇！原來係好多樹或者好多樹，我哋一齊經歷咗，跨過咗呢一條路，我覺得都好 sweet、啊。 唔係，同埋咧，我同 Vicky 係有傾過，我哋兩個都中意年紀比較大少少嘅男士咧、因為可以教到我哋嘢。譬如你一路行山咧，我哋一定有啲知識係我哋唔知噶嘛，譬如可能個樹啊，或者可能前面望去嗰個島係咩咧，我唔知噶嘛，咁佢就可以教我， 或者一齊研究 啦，冇、錯。 即係第一條呢只路文。人事樹蛙咁樣就哇好浪漫啊！我哋嘅定情嘅動物啊，呢只係咁。 或者呢只雀仔係邊只雀仔嚟叫嘅咧？ 係啊係啊！今日聽咗 Esther 嘅呢一個推介啦，咁下一 part 翻嚟我哋又聽下 Vicky 究竟有推介拍拖有啲咩可以做啦。 再跟我来探究，说穿了。 校，保留教師人手，令到班師比例更加充裕，改善教學。美國政府宣布批准價值超過11億美元的對台軍售計劃，當中包括60枚反潛導彈和100枚空對空導彈。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呼籲美國撤銷有關交易，否則將會面臨反制措施。發言人表示，軍售計劃嚴重危及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關係，中方將會根據事態發展，堅決採取正當必要的反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50% 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台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周酷热，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阻路，影响到而家狮隧九龙去沙田方向挤塞嘅。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近黄大仙中心。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老道近浸会桥面同埋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信务大楼。告示打道西行去红隧的车龙就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因为道路工程，去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地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窝打老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的车龙排到李靖屋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大仙的凤德道和双凤街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钟，凤德道去彩虹方向近双凤街的一段慢线是临时封闭，而直至星期一的早上六点，双凤街近凤德道的一段慢线亦都是封闭的。而在青屿干线就因为道路维修工程，直至下午四点钟，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介乎青马大桥马湾桥塔至马湾天桥的路段部分慢线是封闭，车速限制临时调整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融和25载，齐心创未来。 有请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女士为致欢迎词嘅。 香港是我哋嘅家园，我哋都希望呢个家系和谐嘅，系稳定嘅。 可以让不同能力的人发挥所长。我深信只要大家齐心，一定能够为香港开创新的篇章。 精华内容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是你的奋斗者，新时代后援会，星期六隆重献影。 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我自己的后援会嘅特备环节，我是你的奋斗者啊！咁我哋今日有两位即系而家新时代奋斗者嘅女学员嘅，包括有 Exity 张月玲啦，同埋 Vicky 林永仪嘅。 Hello，Hello， 系啦，咁我哋就玩紧呢一个即系叫奋斗 skill 啊，即系讲下有啲咩推介啦。咁头先就听咗 Exity 推介佢呢个离岛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就听下 Vicky， 你又推介究竟即系拍拖嘅时候有啲咩可以做啦？ 如果要我介绍一样嘢系同拍拖相关嘅嘢，我会推介大家一定要攞个心出嚟，就系、是、咧，要为对方准备一啲有心意嘅小惊喜啦。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一齐相处嘅时候咧，你系会好了解到佢日常生活可能缺乏啲乜嘢啊，差咗啲乜嘢啊，或者想要啲乜嘢啊。因为我觉得有心思嘅小惊喜咧，唔系大时大节先有嘅，我觉得系平时可能日常生活之中你见到，咦，好似个银包好似烂烂地，然之后你为佢准备一个新嘅银包嘅时候，我觉得佢嗰下会觉得好开心，因为你了解到佢需要，你了解到佢最近缺乏紧啲乜嘢，所以我觉得要有心思啊。 有心思 喎、 啊 yeah. 你覺得你有心思啲定係你未婚夫有心思啲？ 大家想討論佢喎，係嘛？我叫佢上嚟啊！其實我哋大家都可以為同一類人咯，係、啊、大家都好願意為大家付出咯，我覺得係、啊。 咁你嗰時同佢認識係點樣？ 我哋點樣認識喺劇場裏面認識嘅？ 係啊，即係跟住之後點樣，應該話點樣一齊到係踏著咗嗰下係在於咩咧？ 哇！踏著咗嗰下在於咩啊？其實我想講咧，我呢一個同佢開始嘅時候冇諗過同佢會長遠嘅，點知就係長遠嗰、那個，真心啊！因為我以前即係之前拍嗰三次拖咧，我都會覺得我要同呢個人結婚㗎啦咁樣，但係唯獨是呢一個就諗住哦試下啦咁樣，即係本身係未去到好濃烈嘅嗰種愛，但係就一齊慢慢先發覺，咦，原來好適合喎、啊。 唔係好似。成日都是这样的，即好像成日你如果个目标是要一起得长久就分手的。就分手 的。那大家我知道，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推介是大家 千万不要想 长远，不要长远， 不要有期待。 通常是 casual dating， 跟住之后才行得长远的，真心。 是不是我真的 不知道，可能就是我太认真了，所以才不知道。真的，你说奋斗闪就真的可能我太认真，所以不 知道。那你下一个不要那么认真。 不要那么认真。 Okay、那他那种细心而已，未婚夫，因为你刚才一直讲要留意另一半有冇啲生活上小需要咁样做到啦，咁嗰啲系咪其实好快你都发现佢系一个咁样样嘅人？ 系啊，佢系一个好细心嘅人。其实佢嘅外表同佢嘅内在系好唔同嘅。佢外表系好粗犷啦，然之后系好咩啊咁样嘅行出嚟，同埋啲人会觉得佢好串嘅。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好细心、好温柔嘅人咯，即系真系要熟咗佢先知啦。同埋佢系好，即系佢系真系到而家咧，仍然系见到有个婆婆过紧马路，好似隔下隔下佢扶人哋过马路嗰啲人嚟嘅。 妈，我睇唔到嘢。突然之间， 唔系系真噶， 但系细心同立落或者嗰件啰嗦有冇分别咧？ 佢系立落， 因为等于 你好叻啊！ 因为阿妈都好细心噶嘛，阿妈见到你条牛仔裤烂咗，佢都会帮你补。但问题最值钱就系个牛仔裤窿嚟嘅，大佬 系啊，好细心啊！ 试过噶，佢见到呢玩具，咦，好似有啲尘，帮你抹，唔系啊，佢都有特登喷上去嘅，大佬。 你咁样讲好似好有经验咁喎，系咪？ 我讲我阿妈啫，我唔敢讲我老婆。 系啊，咁我系咪开咗名话佢立路？不过佢嘅立路系公认嘅，佢成日都会磨好耐先会出到门口。我系快过佢好多，我系一起身系可以三个字出到门口嗰啲嚟。系啦，但系佢就要搞呢搞路啊，慢慢嚟咁样嘅。系，所以可能就系有好有唔好咯。 嗯。 但立路你会唔会猛啊？即系嗱，你三个字搞掂之后， 梗系猛啦！特别去旅行嘅时候最猛啊！ 但冇啊，都要接受噶嘛，系咪先？佢都有接受我啲缺点嘅，系咪？ 咁如果真系一份礼物，佢送过最有心思，或者佢做过最有心思嘅一个行动，你觉得系咩？ 最有心思嘅， 即 系 因 为 你啱啱都提过，例如佢留意到你呢排有啲嘢，例如银包烂咗，佢就可能买一个新嘢俾你。咁佢有冇送过一个你觉得最有心思嘅嘢咧？ Okay. 或者我讲行动啊，唔好话送咩啊。咁因为我有两只狗噶嘛，咁我哋要放狗。但系佢系好，即系其实唔系佢养嘅，系我养噶嘛。开头系我养嘅，咁所以佢好 promise 诶，无论佢几攰，翻工放工，即系翻到嚟几夜，有阵时排夜排剧排到十一点几先翻到嚟，佢坚持。因为有阵时我开早咧就冇得大嘅，因为我哋又唔可以太早大， 系 因为太多人，咁但系佢仍然坚持会帮我去放狗咯。我觉得呢个都系好贴心嘅，因为你对即系佢爱屋及乌，系咪叫爱屋及乌咁样咯？即系佢当然佢都中意狗狗嘅，佢都中意好中意佢哋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嘅承诺，我 OK， 我会帮你放嘅咁样，佢仍然都会几攰翻嚟都会放狗。 系、啊，所以可以包容到佢啲粒落啦。 冇错， 因为做一样最紧要同埋最烦嘅。 OK， 讲样搞笑啲嘅就系，佢系唔介意洗碗同洗厕所。 哦， 而我系好唔中意做呢两样嘢。 OK， 同埋佢帮我熄灯。 所以 我系好唔中意熄灯嘅人。 所以其实你同佢一个粒一个突咁 样。系啦，系啊。哦， 咁 Exity 咧，即系对于另一半，即系头先阿 Vicky 嘅讲呢啲，对于你嚟讲系咪都系会吸引到咧？ 好好啊，即系我系都系好中意啲好细心啊，或者好有耐性嘅人。即系 唔得噶，佢系我未婚夫嚟。 唔系，我谂住抢你，系啦。我哋中意嘅嗰个年龄或者个思想嗰方面系一样嘅，但系嗰个 outlook 可能有啲唔同啊。你中意粗犷啲，我中意啲斯斯文。咁所以唔怕會搶嘅，但係係咯，真係中意啲細心啲嘅男仔啊，或者佢可以教到我嘢咯，係咯，所以係咁樣咯，我覺得都似嘅。 咁有冇啲嘢個男仔有嘅特質你係唔 OK 嘅咧？ 有須係咪得嘅？ 食煙係絕對唔得嘅，係啦，超級討厭啦，跟住或者係好不思上進嘅人，我好唔中意。即係因為我自己咧問翻所有新時代都係噶啦，新時代奮鬥者都知道我係一個好中意即係自己不斷進步嘅人，所以有啲咩唔好咧，我就會係咁問啊，有啲咩你見到話俾我聽啊，跟住之後我就可以即刻改咯，咁樣咯，係啊。 係。 所以如果佢覺得我而家已經好好啦，或者佢好串啊嗰啲，我唔會想理佢噶啦，完全。 我而家已經好好啦，有心啦，多謝多謝。 不如幫你祈個福啊，唔使啦，我全家都幸福啊。 咁你有冇啲乜嘢唔中意佢啲缺點，即係可能勾腳趾啊嗰啲咧？ 勾腳 即係佢外表好斯文，但係你喺屋企 唔係咁，可能你要同佢住咗先知嘅呢啲嘢。 嗯， 係啊，我未到嗰一步啊，不過 OK 啊，冇啊， 我祝你快啲到呢步， 祝我快啲好啊。 咁啊，有啲譬如頭先 Vicky 講啲個男仔有啲立路啊，或者可能污嘢啲，或者叫即係著衫嗰啲冇咁整齊嗰樣嘢嗰啲，即係呢啲層面嘅有冇啲嘢你自己都唔係太 OK 咧？ 我唔 OK， 佢唔打扮咯，即係譬如頭先我同 Vicky 應該係相反嘅，立路應該我再耐過佢，所以冇問題，兩個一齊耐啦咁樣。因為你去到旅行，你都係要靚啲影相噶啦。反而我會唔 OK， 佢唔特登執靚啲出嚟咯，因為我覺得要見人咧，所以即係好老實講，你帶我出去，我都會特登裝扮得好啲啦，因為想你有面啊嘛。咁但係我帶你出去嘅話，咁你都要尊重翻我同埋我啲朋友咯，我會覺得係啊。 咁你係會幫佢襯埋定係你總之佢，因為有權個男仔覺得嚇。我襯咗噶咯， 係啊，最靚呢套噶啦， 你仲想我點啊？ 你知道有啲男仔係咁噶， 係啊，即係唔係有啲男仔，例如佢覺得自己特登，我今日已經好俾面地著咗我最貴嘅嗰件波衫，係印住斯羅拿度， 係， 仲要有曼聯拎冠軍嘅金章，唔知幾多年前。好俾面你 噶 啦， 不過都係件波衫， 係都係件波衫。 唔係咁嗱，既然係咁，我咪會同佢傾咯，即係你會知噶嘛，即係佢可能特登。著完跟住之後會梳咗個髮咁樣，你至少呢啲都知道佢有擺嗰個心機落去，即係可能係心機嗰方面咯。如果佢係可能即係求求其其，我明知今日要見你啲最好嘅朋友啦，不過我都仲係灰頭垢面咁樣嚟嘅話，我覺得真係唔得咯。 即係梳到好似林作咁樣，以為冇梳過你。 你覺得好唔好睇啊？林作個頭，我唔講啦，咁就 有心機，有心機，有心機。 奮鬥救兵。 好啦，又讲下呢个奋斗救兵系做咩啦？ 系呢个奋斗救兵咧，我哋咧就会有一啲嘅收集咗一啲嘅爱情疑难咧，就问下两位有啲咩高见嘅。 系 系啦，唔使咁紧张，其实都系啲简单嘢嚟嘅， 系 系啊，都系上网揾到啲，诶、欸，你几得意呢个咁样，系啦，应该就有啲可能阿妈中意咗个仔嘅同学，然后个同学又同佢嘅表妹又一齐咗，然后再加埋阿婆同埋阿嫲一齐咁样 咯，都系呢啲啦，都系呢啲，好简单， 都系 都好常见嘅， 中间佢哋仲有争住千几亿嘅遗产咁样嗰啲， 都系呢啲简单问题，基本嘢， 基本 嘢， 系啦，因为两位就唔知呢个题目系咩噶嘛，所以而家呢刻咧就会播俾你听，究竟个 scenario 系啲咩啦？ 我叫 Peter， 今年30岁，咁啊未拍过拖嘅，咁我最近翻工嗰度咧识咗个女仔啊，咁佢系新嚟嘅 intern 嚟嘅，咁其实识咗即系都唔系好熟啦，都系平时行开行埋见到，不过我觉得佢几靓女又好吸引咁啦。但我最近知道咧，佢好似下个礼拜就走啦。平时都即系嘻嘻哈哈，冇乜两句咁。我又大人哋5年左右，唔知佢对我有冇兴趣啊，有冇拍拖咁啊？咁你哋觉得我应该点部署呢？ 好啦，呢个情景就系咁样样啦。 哇，佢咁要问多少少嘢喎，即系如果佢30岁，佢未拍过拖，咁但系要睇下佢社交有冇障碍先，系咪 正正常常嗰啲咯， 正正常常嘅。 最主要都系佢好想知道，即系一个女仔喺即系工作环境，唔系讲好多嘢嘅时候，即系要问 你可以点样打开话匣咧？ 系啦，即系可能攞个电话留条尾之后可以联络都好啊，咁样。即系你作为女士嘅角度，又会俾咩 tips 佢觉得应该点做系好呢？ 我觉得他首先都要学下怎样表达自己、 哦、因为刚才讲的话声是不 是对啊他把声音很怕即係好怕事咁樣咧，我覺得你真係 唔係，其實把聲係佢把 嚟嘅， 因為我哋揾啲文字 case 翻嚟， 即係如果佢係一個真係咁，等先，我唔係取笑你啊， 覺得把聲可以 做得，我覺得你扮得好好噶，就係因為都係有呢啲會好怕事嘅男孩子唔敢講嘢噶嘛，真係會可能連小巴喂有前面有路都唔敢嗌噶嘛，有啲男仔係，咁我覺得佢首先要壯大下下自己嘅膽咯，即係我覺得佢要對自己有信心咯，同埋 係。 我同意呢、這個，因為我有幾個 friend 係 A 零咧，佢係平時同我哋成班仔傾偈咧冇嘢噶，好好笑啊，覺得自己好好笑啦。咁但係當佢一同女仔傾偈嘅時候咧，佢係全晚坐到唔出聲嘅咯，佢就冇咗個膽咯。所以個膽呢樣嘢係好緊要喺追女仔嗰度， 同埋講嘢唔敢望住女仔咯，有一啲 係我就好唔得啦，我就會覺得你咁冇自信，我點同你一齊啊？或者我點樣即係講，即係而家就話男女平等啊，係咪？咁但係其實我都會想，即係就算我幾大女人，我都會想喺你面前做小女人噶嘛。但係我好似喺如果你咁細膽，我覺得好似我壓唔到埋你度，即係 咁有咩方法？即係練大膽係一個佢要改善嘅缺點。咁但係實際行動佢可以做啲咩呢？ 自己啲 friend 本身可能咩中學、小學同學都一定有女仔嘅朋友啊，係咪？咁你既然有興趣咯，又唔係追緊你嗰個 friend， 咁你咪同佢講話，喂，我可唔可以約你出嚟同我練下點樣同女仔傾偈先？但至少佢肯踏出第一步啦，係咪先？跟住頭先你話可以點樣接近呢個 intern 咧？我喺度諗緊幾個嘅，有一個咧係比較 cliche 一啲啦，就係落雨嘅時候咧就睇正佢幾時。系啦，即走， 佢会唔会以为系嗰啲乜嘢咩？系啊，好惊，唔系，我嚟，我唔想。 系落雨嘅时候一齐搭架车，跟住俾翻你，俾你啦，跟住之后你得闲你先俾翻我啦。第一个，第二个就系话可能话问，因为你下个礼拜走啦嘛，之后咪攞下你个 I G 或者之后 keep contact 咯，或者你有啲咩可以问我啊嘛，我系前辈啊嘛，即系可能见到佢文件上有啲位置做得唔系几好，你系佢上司，咁你咪可以入下咯，话喂呢、這个位啲数字或者啲 format 做得唔系几好，你之后 WhatsApp 问翻我啦， 呢个真系得咩？呢、這个 用权力，你呢份 report 麻麻地，你跟我入房先，你入嚟倾倾咁样， 我睇有啲电影都系咁嘅情节噶，但之后就唔系做女朋友咁简单， 系啊，要留 OT 啦。office 冇晒人，跟住就要教佢啦。 我冇话入房啦， 喺边处啊？夜晚冇人，使咩入房啊？ 又或者系真系好直接嘅，我有试过同 friend 一齐去出去识朋友嘅场地玩咁样啦，跟住之后真系有啲男仔好有勇气咁行埋嚟问佢攞 IG， 咁个女我女仔 friend 就即刻觉得哇好好啊，佢好有勇气咁样，咁同埋跟住但系一开佢 IG 就觉得哇。呢、這個男仔好不務正業嗰啲嘢咧，咁所以就即都經營翻自己個 social media 先咯，要。 哦，呢、這個好喎、啊，你覺得一個即叫做有潛質或者一個叫做 即系你唔会第一下打咩嘅男仔，佢嘅 I G 应该会有啲咩咧？有佢嘅老婆同佢嘅相， 有宠物系呢啲，即系成日讲噶嘛，宠物系咪会由佢加到分咧？ 诶、欸，唔系，我有个 friend 咧，佢系真系好好嘅，嗰、那个 I G 系咩咧？书啦，画啦， 系、 哦、做运动啦。嗰啲咯，去旅行嗰啲相咯， 即系要睇到佢兴趣系乜嘢嘅。 系啦系啦，兴趣，但系都唔系啲咩，你影打机嗰啲唔 OK 啊、哦，或者你系去蒲啊嗰啲都唔 OK 啊，咁样咯，好严格噶系啊。 我有听过，仲有一个咧系 check 埋佢 follow 啲咩人啊。 哦，系 啊，因为有啲咧，有啲你一睇个数字，即系例如你得200多人啦，但你 follow 咗4000-5000人嗰啲咧，系啦，然后嗰4000-5000人全部都系啲台湾女仔啊， 嗰啲 系啊，咁嗰啲真系，喂大佬啊，你不如真系执个 I G 先啦， 系 咯， 系以表誠意係咁，意都開個第二個 account 啦，第二個 account follow 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喺如果個男仔喺呢個 scenario 好啦，佢真係鼓起勇氣，真係可能想問你，假設你就係個 intern 啦，問你可能攞個 contact 咁樣，係咪其實即係直直接接問就 OK？ 因為有一啲男人覺得死啦，係咪要諗啲咩藉口啊，定係點咁樣？ 唔使嘅真係，但係因為而家有咗 IG 嘛、，IG 係好過攞電話嘅，我覺得好似冇咁 close 啊、即係所以可以你 IG 攞完之後你唔覆佢都得嘛， 可以 block 佢。 但係係啦 ，WhatsApp 你即刻攞電話，可能唔知佢會做邊一步打電話咁樣啊，仲有 IG 有樣好好。嘅嘢，我唔知可唔可以開唔開得咁樣啦，就係、是、你有 story 噶嘛，咁你可以有時覆下咧，覆下開始就多嘢傾、即係其實係幾好嘅呢、這個。 哦，有冇試過男仔真係咁樣同你傾多個偈啊？ 誒唔係同我，同我 friend 係、 哦、啊，唔係佢， 唔係我。 呢啲唔關我事啦，我好少嘅，好少嘅。 係啊，唔係我。 係。即係所以覆 story， 你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 我聽我個 friend 係都幾 work 嘅，佢有時都同啲男仔 keep 住，可能十年後再傾翻咁樣，即係突然之間又約出嚟話：喂，我翻咗香港，我食飯啦，咁樣嗰啲咪出到嚟咯。 哦， 係、okay、啊，即係不經意地，但係其實又有少少嘢咁樣咯。 嗯， 係啊。 但係一個讀緊書，一個做緊嘢，你覺得嗰個會唔會影響嗰個叫做？即系拍拖，佢哋个机会大唔大咧？ 咁要睇个女仔啦。即系如果嗰个女仔系唔介意对方嘅年纪嘅话，中意成熟啲，咁咪冇问题咯。但系如果可能佢哇阿叔啊 no 咁系佢本身个人嘅问题啫。 即系输喺起跑线啦。 系啦系啦系啦，睇佢自己点样噶啦，系啊。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就咁睇呢一个情景啦。即系其实个女仔本身同佢都冇乜两个，其实个女仔都未必真系对佢有啲嘢。 啊，都系。 系啊。 唔系，但有时啲女仔可能系怕丑，唔 即系专登。 系啊，嗱，有啲女仔系咁样嘅，即系特别有兴趣嗰个特别唔讲嘢嘅， 即系想你注意佢。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都有可能嘅，但系冇理由咁少嘢讲都。 唔系啊，咁有啲女仔系中意吊高嚟买，跟住要等个男仔主动噶嘛，所以都系男仔要主动少少。如果佢真系有兴趣嘅话， 系因为有啲男仔都系咁噶，即系喺嗰啲 party 聚会嗰度咧，想引起女仔注意，特登全部人都倾嘅就 系 唔同。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啊， 比较无谓嗰啲咧。 系啊，系啊，真噶，真噶，真噶，真噶。 咁好机心喎， 咁但系譬如 X 头先讲嘅嗰个。你聽 friend 講啊，即係點樣樣嘅話咧、如果係你身上啦，即係個男仔佢對你有興趣咁樣，你會點樣表達俾佢知？其實你對佢都有興趣 咧。我個人好直接嘅，如果我對你有興趣，我直接衝埋去問你。我試過噶大學嘅活動啦，跟住我見到一個男仔好靚仔，我就衝埋去話：哦，可唔可以影張相啊？可以影張相。跟住原來佢應該可能對我都有意啩，佢問翻我落 IG 咁樣咯。 係 係啊， 拋磚引玉喎呢下。 因為我哋兩個咧，其實之前都有討論過嘅。如果我哋真係唔 OK 嗰啲咧，我哋直接 block。 係，我哋唔會傾偈嘅。所以我喺 Message 時代奮鬥者入邊咧，有個女仔就話啲。 我以為有。男仔， 所以有边个冇乜点样同佢倾偈， 系啊， 唔系我哋成班新时代奋斗者系好 friend 嘅，跟住之后啲女仔都已经好好咁帮我分析点解我仲未出铺啦。个方就系话我个人太认真，即系冇兴趣嗰啲咧，我真系完全唔会有任何 signal 俾任何人嘅，所以就冇暧昧嘅嗰啲嘢，所以就完全删晒闸啦，完全冇呢个问题咁样咯。 哦、 有冇男孩子想追到 S？ 冇啊，吓亲啦已经。 使唔使要精油啊？呢、這个时候。 系精油啊，唔该。 系啊，有啲咩条件啊？讲埋啊。 咁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我哋认识咗 Exity 同埋 Vicky 两位，知道咗佢哋爱情上面等等嗰啲嘅咁啊。今日多谢你哋两位上嚟啊， 謝 謝 姐 姐， 好好玩啊， 多谢 Vicky。 走入场地， 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将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过去几日每日平均300多名新冠病人入院，整体公营医疗系统压力好大，已经启动第三阶段病床调动计划。預備3000張病床，但係難以避免會影響其他非緊急服務。暫時冇計劃再啟動指定醫院，亦都未有需要再邀請內地醫護來港支援。高拔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入院病人之中几乎一半未完成接种三剂疫苗，大约20%人未曾接种疫苗。另外，醫管局說每日致電幾千名感染新冠病毒的長者，只是有大約40%人願意服用抗病毒口服藥。內科統籌委員會主席陳偉文在同一個節目說，服藥可以減少入院和重症達到80%以上，提醒市民不時打電話給非同住的長者。運輸署署長羅淑佩說，將會修例不再為無續牌的車自動取消車輛牌照，研究加強罰則，從源頭阻嚇車主棄置車輛，強調罰則要具阻嚇性，即使罰款額達到5位數亦都有可能。預計年底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完成系統更新之後最快2024年實施。罗淑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一些很离谱的情况监禁亦都有可能。他举例说，一些弃置在后巷的电单车有机会阻塞逃生通道，引致严重后果。申诉专员公署早前发表调查报告指出，政府处理弃置车辆问题不力。罗淑佩说，日后如果车主到期不续牌，署方会提醒车主妥善处理，车主可提交汤车证明，又或者是一些古董车等待维修，可申请豁免，但豁免范围不会很阔，因为处理不再使用的车辆是车主的责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即将离任的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的时候说，对中俄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王毅说，在国际关系深刻调整演变背景之下，更加体悟到双方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宝贵经验，更加认识到中俄作为两个大国肩并肩加强合作、背靠背相互支持的重大意义。杰尼索夫就说， 俄方將會與中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繼續相互堅定支持，將兩國關係推向更高水平。南韓新增79,74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較前一日減少近10,000宗，連續三日少過90,000宗，再多74名患者不治，重症患者有520人，較前一日增加12人。新增確診個案之中，大部分屬於本土感染。衛生當局預料，不少民眾將會在中秋假期回鄉，對今個月稍後確診病例可能上升保持警惕。入境南韓的人士今日起無需提交48小時內核酸檢測或者24小時內快速抗原檢測陰性報告，但是維持入境一日之內接受核酸檢測的規定。另外，南韓軍方再多706人染疫，目前有5,100多名軍方人員接受治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午酷热，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內快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了。車龍的大消息，現在獅隧九龍入口比較車多，窩打老道的龍尾在油站對開，龍翔道西行去獅隧的車龍就排到近彩虹村。其他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較早前因為有道路工程，近住油麗村的慢線是封閉，一帶比較車多，車龍排到東九龍政府合署。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龍尾在電話機樓，九龍入口車龍都是排到落東九龍政府合署對開。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尖沙咀的廣東道和九龍公園徑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交通都是比較擠塞，現在車龍都是排到近尖沙咀消防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的龙尾就在永安广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近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青屿干线因为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介乎青马大桥马湾桥塔至到马湾天桥的路段部分慢线仍然是封闭，车速限制调整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在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婆，咩事啊？ 翻咗成日工，翻嚟仲要做家务，好攰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嘅 ELB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揾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揾到接受过 ELB 专业培训嘅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lb.org 了解多啲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即系回应翻头半个钟啊，即系嗰啲医嘅问题，即系呢排都有个好处嘅。即係呢兩年戴咗口罩呢， 顧少好多嘢。 影相呢係顧少好多嘢嘅，即係你嗰啲剃鬚唔剃鬚啊，你啲牙齊唔齊啊，下巴嗰個有冇生瘡啊，啲鼻毛剃唔剃啊，係方便啲嘅。但係我哋中國人有句說話，丑婦終須見家翁。你喺個交友 apps 嗰度，你認識個女仔出嚟，你都總係會有除 口罩的 口罩嘅日 食飯， 係咯， 你總有除口罩，係 啦， 你都要見真身， 係啦，所以真係要學識表情管理。你睇我哋啲女孩子 靚啊， 係啊，新時代奮鬥者，佢哋喺翻我哋 rthk.hk 嘅官方網站嗰度揾翻佢哋啲宣傳照嚟睇，全部都靚嘅， 男仔都識擺 pose。 男仔嗰啲我冇理過 ，OK 。所以我哋就揾咗兩個啦，下個禮拜亦都有另外兩位，大家可以留意住啊。 好啦，咁啊，今個禮拜啊，睇下波盛推介啲咩啊。 今個星期笨讀兵團推介你啲咩咧？今個星期笨讀兵團推介你啊！想想怎样设计你自己的工作空间，特别是那张书台。以前我都觉得有张台跟着你摆部电脑在那里做事就行了，没什么所谓。但是现在变了长时间要坐在那里，除了剪东西之外开始又要写东西了。即是讲短则都两三粒钟，长则真的可以去到六至七个钟头坐在那里都不动的。所以那一个空间的设计是非常之重要。无论是东西顺不顺手，心挖苦会不会台面需要摆一些东西，等你可以觉得啊，做嘢嘅时候有时攰攰地望下开心下咁样样咧，所以呢一啲咧都系要预先谂一谂，等你去到做嘢嘅时候啦，都唔会觉得好厌恶，觉得坐喺度好似受罪咁啊嘛。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就系好好设计你自己嘅工作空间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小弟啊，最近咧都有即系呢个嘅问题啊，或者呢个嘅纠结啦、啊。因为就即系嚟紧有个新嘅地方居住，咁啊揾咗个朋友咧就去即系设计一下屋企嘅一啲摆设啊或者剩啊咁样啦。咁、那、啊个纠结位即系我哋早系咪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咪讲起嗰啲 dream house 啊嗰啲嘢啦。咁但係其實你有啲好實際嘅考量，你要喺入面，即係例如哦有小朋友啊剩啊咁樣啦。咁當然即係又唔係話啲咩豪宅都去唔到啲咩嘅花樣出嚟㗎啦。兩房一廳其實變唔到啲咩嘅。咁但係你都會有啲幻想㗎，即係例如啊，即係本身應該係小朋友房嘅， 係 有五年係屬於我嘅。 咁你梗係諗下啦。 咁我梗係諗下做啲咩㗎啦，係咪先？即係例如我有啲朋友，佢而家租屋住又係同佢未婚夫兩房一廳咁樣。咁佢嗰間剩咗嗰間房攞嚟做咩呢？佢哋就唔係做書房嘅，因為佢做嘅係做一啲文職，公務員文職，咁、所以啲嘢喺曬公司做嘅，唔使拎翻屋企做嘅，唔似我哋啊，我哋要拎翻屋企做嗰啲嘢。咁所以咧，佢嗰間房咧就變咗貓貓房啦。 哦， 咁佢就會有啲貓架啊，或者可能有啲佢哋嗰啲貓砂啊，然後上面可能有好多貓玩具，就嗰間房就係嗰兩隻貓嘅，咁所以佢就兩房一廳變成咁嘅樣。咁好啦，咁但係即係小弟嗰度，即係我哋揾食要緊，係咪先？ 梗係做嘢， 有時十點零十二點啊，都仲要開工，咁所以我就幻想啊，要整一個書房啦。好啦，問題嚟啦。 因为你以前有都好，都系有等于冇啦。 但系我由细到大冇一间属于自己嘅房嘅、其实你问我，即系即系同阿爸阿妈一齐瞓，或者同阿嫲一齐瞓咁样。咁你所谓嘅书房，其实书台其实都系嗰张电脑台，只不过佢多一个抽，即系多一个位可以俾好似柜桶咁样抽出嚟一块板。咁你咪可以喺嗰度做功课咁样，即系呢款嘅啫。 或者以前做功課嘅書台咪就係摺台咯，喺 sofa 靚仔我同細佬人一張咁樣，咁你咪喺度做功課。咁去到幾時有一張叫真正嘅書台就係喺宿舍嘅時候啦。咁你宿舍嗰個格局係你張牀隔離就係書台同櫃咁樣，咁咪叫有一個寫書台啦。咁但係因為呢頭半年咧，今年年頭半年咧就同另一半喺個親戚嗰度住啊。咁佢咁啱又有兩間房，咁所以有一間房又係吉咗出嚟咧，我就攞嚟發現攞嚟做書房咧。其實真係好舒服，因為首先我哋呢啲日夜顛倒或者即工作隨時要做嘅人咧，你有間房俾你自己做嘢咧，你唔會嘈到隔離嗰個瞓覺啊。 呢個係㗎，依家一定係啊。 係啦，同埋你喺屋企做嘢同你喺公司做嘢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喺屋企如果你係聽個飯台做，唔係唔得。但你硬系会开个电视嘅， 系啊，有啲声听， 系啦，有啲声听。 今日有场波，今日有场波， 不如开住场波嚟睇住波做住嘢啊！好啦，睇睇下，啊，行入厨房攞罐嘢饮先，好啦，攞罐嘢饮啦。哦，啲鸡软骨就嚟过期咯，不如整埋嚟食咯。好啦，鸡软骨夜妈妈食鸡软骨。又唔好夠喉，不如整翻个面啊！咁就无啦啦嗱，整面嘅时候咧，你个脑海入边得几隻字或者得一句说话嘅啫。哎，嗱嗱声食完，慰劳好自己，开工咯 ，OK， 咁啊开工啦 ，OK， 咁啊嗱声食完啦，咁所以储到我207磅，就因为年头咁样， 太幸福， 开新工啊，夜晚开新工，你都想食宵夜。好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个书房，我发现我试过有段时间，我就入咗间房入边做嘢。我是因为你闩咗门啊，你要特登行出厅咧，有你未到好大距离，但你起码都要行出去啊。 有啲阻力咯， 系啦。咁咧，我就系最多系咩咧？可能拎咗一罐嘅啤酒，或者拎咗一支水，然后可能拎咗几粒一排朱古力就开工噶啦。 系， 咁啊真系开工噶啦。同埋你喺厅咧，你可能而家啲积嘅问题啦，你喺厅度做嘢咧，应声好多嘅。你房加房，你闩埋道门，你入边好似我哋做 mixing 啊，或者我哋睇戏啊，咁你觉得声唔会咁影响到人哋你屋企人瞓觉。所以咧，我开始就想喺自己嘅新屋嗰度咧，就可能有一间咁嘅书房啦。因为我嘅概念就系、是，咁起码有五年呢、這个小朋友都唔需要有自己房间啦、啊。咁即系呢个房间系我噶啦。好啦，咁然后就开始谂啦。即系我 friend 话，哦，咁不如帮你设计个书台，又唔知点样，又后边有张床又剩啦。咁但系我都系嗰句啦。咁我几年后可能要俾翻个小朋友，咁我就谂下就变咗，可能买一啲现成嘅家私翻嚟砌一张书台啦。咁然后就落咗去铺头睇啊，究竟个书台要阔啊、窄啊，有冇柜桶啊，有冇一个褪出嚟嘅工作板位啊？然后究竟要摆啊？因为你之后就再考虑埋究竟。咁摆唔摆多部电脑喺度咧？个喇叭摆边咧？会唔会有两个 monitor 咧？买翻部家用嘅电脑好咧？就好多呢啲 kitty kala 嘢。嗰张凳系咩凳咧？想买翻张大班椅，咁就好多呢啲问题入边。我而家系棘咗喺度嘅。 首先，你嗰张书台你系会系嗰啲点啊？即系小朋友好似电脑台嗰只，跟住有埋个碌喺地下嗰种，即系你方便到时就搬走嗰啲啊！ 唔会，真系一个实木书台啊！ 感觉又系好正式。 系啦，即系我都有同啲同事讨论起，佢话做嘢有个仪式感喺度嘅。 系呢、這个系需要嘅嗱，因为咧之前我长期一段时间嗱，先讲电脑嗰个问题啊，我长期都系用呢、這、一个。即叫 laptop 啦，你见我成日拎翻嚟公司，拎翻屋企都用同一部啦。咁嗰时就觉得啊几好啊 ，laptop 翻到屋企佢又唔会压位，即如果我要做嘢，咪将部电脑攞出嚟摆喺台面咯。咁如果我唔使做嘢，摆喺个背囊嗰度嘅话，咁我书桌咪好多位咯咁。 啊系系 因为我张书桌唔系好大嘅啫。 哦系啊，呢、這个你就要考虑埋个书桌几大，然后你摆几多部电脑喺嗰度咯。 系啊， 摆几多部电脑。讲到自己 NASA 咁样。 左边一部，右边一部控制咁样。咁后尾咧，我去到我谂早两年到啦，我开始背脊开始痛，因为成日孭个电脑出入咧。 哦， 咁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咧， 咁、就是、你部电脑都系重嘅， 系我系重身嗰部嚟嘅，再加上有阵时你用电脑以前嘅概念就系咩做嘢啫嘛，系咪？ 点解你唔买啲轻身啲嘅，即系空气板咁样咧？ 因为嗰个 spec 冇咁好啊， 哦，系 啦，咁但系一路都系谂住嚟剪声，咁冇所谓啦，即系部电脑孭住。后屘我开始觉得电脑仲有多个功能啦，就系攞嚟娱乐啦。当你 其实电脑系应该攞嚟娱乐嘅， 因 为 好少啊，因为呢个牌子都冇得打机噶， 啊， 咁跟住你上网睇你用电话嘅啫，通常都。 娱乐嗰个紧要性系咩咧？两三个字 ，mon 要大。当你觉得 mon 需要大咧，你就会明白桌上型电脑同埋一个 laptop 嘅分别噶啦。呢、這个真系好实际。 但呢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因为小弟有段时间都即唔好话有段时间啦，其实啲嘢大啲啊，系舒服啲嘅，尤其是你观看嘅感受啦，系咪先？我之前都讲过，你如果个 monitor 或者个电视你冇得变大。咁就疑船就陷，你将个将张凳摆前啲，系咪先？我有讲过噶呢样嘢，你将件你将张凳摆前啲，个荧光幕咪大啲咯。咁但系我有段时间即系咁，我都会摆一个嘅嗰啲叫做荧光幕喺屋企电脑荧光幕，咁我咪插条 HDMI 落我部手提电脑咯。 系 啦，咁我咪唔使特登又买多部电脑主机咁样咯。 哦，但系因为譬如你有个 laptop 咁啊，跟住你咪将佢博一个大啲嘅 mon， 咁你谂下你嗰部机又摆边度咯？因为呢个牵涉到第二个位咧，就系、是、你安置啲嘢嘅问题啦。 哦， 即系譬如而家好多个 mon 连埋个机身系一体过嘅，咁你基本上你个台面摆一部机之后，你将输咗其他位，你咪拮咗，你唔使摆其他垃圾嘢咯。咁又或者係有啲人係鍾意砌部好靚嘅彩色、 啊、 哇电竞。 咁如果你去到有要求对于部机嘅电竞要求，即係你要去到打机、啊、或者刮啡、嗯、或者成咁解要台机係好似即係啱數啲嘅。 係啦、啊、咁你嗰个安置上面嗰啲机又唔同。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个安置上面就第二个 point 你要考虑囉。即係所以你剛才话纠结嗰样嘢就睇下首先你究竟要嗰样嘢你做啲乜嘢啦。即系我多咗娱乐嗰样嘢之后，我就知道唔得，要即系有大食大去到几大，即系呢个差好远噶。你真系睇条 YouTube 片咧，你净系觉得哇，点解我唔早几年买啊，大佬？我之前系可以去到好埋，咁但系 系你如果你想好埋嘅话，就攞部电话摆近自己一 cm 咁样去睇。 但系当你调翻转谂啊，当你有张大班椅，你可以挨后，跟住两只手咧掹住晾住个头。望住个 mon 都好大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大 mon 有咩好处啦。咁同埋再牵涉到嗰个 mon 嘅嗰啲解像度啦。咁呢一个系我觉得大 mon 同即系 laptop 咧呢一个分别嚟嘅。一路用嘅时候，因为其实你老实讲，功能上面好多嘢咧都差唔多噶啦。咁但系你头先讲你嗰啲同事讲个仪式感咧，我觉得都。嗰、那個儀式感 即係有張書台同冇書台嘅分別咯。 係啊，個電腦都係一個儀式感嚟嘅，即係翻到屋企呢部電腦係屬於呢個空間，我坐低做呢一樣嘢。 哦， 同我喺背囊好似將我公司啲嘢拎咗翻嚟，唉，又要開部機做，好似好無聊，但係呢個係真係有分別嘅。 因為你而家嘅嗰部手提電腦你係擺公司， 擺公司 係啦，咁然後就可能淨係拎個 hard disk 嗰啲 file 就擺 hard disk。 係啊，我翻到屋企一打開嗰部電腦所睇嘅嘢咧。已经系唔起码我打开个 wallpaper 唔同啦，我喺屋企嗰部电脑嘅 wallpaper 系鬼灭之刃嘅 wallpaper 嚟，但我公司嗰部系你系唔会有心机啊，你根本唔会有心机，你想哦我整靓啲先，跟住之后哇，跟住又要整啲唔同 plug in 咁样，所有嘢咧我屋企嗰部先会整靓佢，呢个就系嗰个你啲同事讲嘅仪式感，好轻微但系好紧要， 所以电脑系有个仪式感嘅， 咦你读得好辛苦啊！ 咁书台呢？ 书台书台你意思嗰个 size 定系有同 或者书系有同冇嘅分别？因为你由细到大有自己间房同埋有书台噶嘛。 我以前其实喺客厅饭台做嘅，即系我个书台好细嘅，不嬲都系有书台呢亦都系好紧要嘅。即系你呢啲又要做嘢嘅人呢，因为嗰个空间咧其实系会定义咗一啲嘢嘅，即系你有一个叫做。工作书台咧，佢定义咗你坐喺嗰度系做啲乜嘢。如果你书，即系譬如你食饭台，你又食饭，然后你嗰度又攞嚟做嘢咧，因为佢嗰个概念标 in 咗落去，佢系多用途，变相你坐喺度你集中唔到、 哦、 你明唔明呢啲系好概念嘅嘢？但系原来咁多年经验话俾我听咧，佢系真系咁。 唔系，所以我都同意啊。所以成件事应该有大食大。 系啊。 咩叫有大食大？嗱，咁理解啦。你俾到间房嘅，咁梗系最好啦，系咪先？即系咩叫书房？书房，但问题大家都系两房一厅，你瞓定系你做嘢啊？咁梗系要瞓噶啦，咁所以咪喺个睡房入边有张书台咯。 系啊， 喺个书台嗰度，好啦，万一连书台都冇，你都希望喺张电脑台嗰度有一部属于自己嘅电脑机啊？系咪先？咁所以就应该有大食大概念系。最好有间房 系专门做嘢嘅，唔得嘅，专门有张台啊， 做嘢嘅 都唔得嘅。你专门有部电脑俾我做嘢都好啊。呢、這个就系个概念，因为等于你可能有时屋企有啲家庭就系你咪将个电脑摆厅或者剩，咁你冇一张自己书台，一家人用嗰、那个，咁你都我起码叫有部电脑。叫做嘢用嘅电脑系争好远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再拱大啲嘅，有啲人负担得到嘅，直情有个专属嘅 studio， 哇， 办公室喺嗰度做嘢，做嘢就系做嘢咯。有啲咩事可能唔使拎翻屋企做噶， 喺 studio 做啊。 有啲咩事叫司机车我翻 studio 做嘢咯，系咪先？咁冇啦，即系由一个书嘅单位，书单位变成书房，变成书台。同埋变成书电脑， 一层一层咁样去落咯。同埋个台面，我而家最近咧，即系当你啱啱呢个，我对即系你系一个叫咩书台位工作嘅新手啦，你开始而家系初步谂呢样啦。我用咗几年之后咧，我而家去咗一个叫做中阶版啦。我最近加咗个 mon 喺度，好多人都问我，你加个 mon 有咩用？ 哇！你今次阿 Brian 嘅，好多人都问我， 系啊， 加个 monitor 有咩用？ 有咩用？我以前都唔明白，我以前都好似大家咁用一部電腦嘅啫，我個 mon 已經好大，27寸高清。咁其實咧，我好用熟嗰啲叫做 hotkey 咧，即係你 shift 呢個係上網瀏覽器 shift 就聽歌咁，好簡單好快，都係半秒之間嘅事啦。你用耐咗咧，你長期喺度，你會覺得嗰半秒你都嫌曬，你都嫌煩，因為當你有100個半秒嘅時候咧，加埋其實就係一件事啊！你明唔明啊？ 我想問幾樣嘢。第一，即係我假設我而家有個書房啦 ，OK。四个配件，你觉得边个最紧要啊？四个配件 系 书台，即究竟要够大，最紧要系张书台啊。 系 电脑，即主机定系手提电脑系啦。荧光幕同埋我将荧光幕同电脑分开啊，即第三样系荧光幕，定系嗰张大班椅啊？ 哇！你有大班椅粉， 唔好话大班椅，即系嗰张碌碌凳啊，即系唔系你平时食饭嗰张啊？ 我知道啊， 有张碌碌嘅工作凳，好似我哋电台咁样。 我觉得而家第一系 monitor 第一 ，mon 系第一， 系 第二系嗰张凳， 第二张凳 系啦，第三系电脑，第四系书台个 size， 即系书台，总之系有个地方摆嘢，你唔需要话好靓又实木又盛。 因为我屋企而家张书台系个排位条最低，直窿埋。 总之摆到嘢就得啦， 摆到嘢就得啦。你知唔知我张书台真系，你真系要好好谂清楚，你要计清个尺数。因为啊，我而家 你好激动咁指住我咁样， 我而家真系好激动。因为我嗰阵时烦咗好耐部电脑咩事呢？我张书台上面咧有个吊柜，即是话个柜同埋书台中间有一个高度限制啦。咁我呢个 咁你就影响你个荧光幕可以揀几大㗎喎。 然之后嗰阵时我呢个嘅设计。 哇你真係好嬲啊你个样子。你个样子充满怨恨喎。 我嗰阵时烦咗好耐啊呢样嘢。嗰、那个空间我乱噏啦，你当嗰个空间呢有50cm 咁高㗎啫。然后我想买一部新嘅三果牌座台电脑原厂机27寸咁好正路大大地啦。佢 52cm。 哎呀 突咗 2cm 喎。咁我买唔到我塞唔到落去啦。跟住之后我就要找他挂墙板的那个 哦， 系啦，咁挂墙板你谂住实 OK 啦，但其实啱啱好就挂墙嗰部机个机， 但系个感觉会好局促噶， 会好局促啊！但我唔理噶，我就做咗呢件事，咁你就要找一个架，你就要计晒所有 size， 而家先啱啱凹凹陷摆到落去，所以你要计清楚。 所以我冇呢个问题，我一定唔会喺上面装柜嘅，知点解啊？因为个书台对住个窗。个窗系海景， 哇 所以冇理由，冇理由自毁长城系咪？总之，做时间解决，睇下之后点搞。